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这个季节的天气正是最舒服的时候，空气凉爽却不会带来寒意。此时天已经暗了下来，天空很晴朗，星斗高悬。 小三，你看天上的星星好多。 你拉我出来就是为了看星星的吗？ 不，当然不是，我要再和你打一场。白天我抢先出手，勉强算是偷袭吧，胜了你也是胜之不武。看你的样子也有些不服气，就再给你个机会好了。 像你这么好战的女孩子还真不多见。好，那就来吧。 待会儿被我打趴下可不要哭鼻子哦。 你 准备好了没有？ 来吧。 好，我来了。 一边说着，小五脸上流露出一丝坏笑，朝着唐三走了过来。确实是来了，但却并不是攻击。 你干什么？不是要切磋吗？ 此时小五已经走到距离他面前只有不到一米的地方，尽管他们都还是孩子，四肢并不长，但小五还在往前走，已经失去了出腿攻击的距离。从武魂上来看，唐三知道小五既然武魂是兔子，那么兔子最有力的地方就是腿，小五也应该是腿最厉害，这一点从白天交手的时候就能看出。此时他失去了出腿的位置，究竟想干什么？小五点了点头，笑道： 是啊，我这不是来和你切磋了吗？ 就在唐三心中疑惑的同时，小五突然一甩头，脑后的蝎子便化为一道黑影，朝着唐三的脖子缠去。这样也行？用头发攻击的手段，唐三同样是第一次看到，但他一直戒备着小五的攻击，眼看着他的蝎子便甩来，立刻后退一步，同时左手抬起，脚向小五的头发。一旦发辫被控制，那小五就不可能再有战斗力了。小五的手是和他的辫子一起抬起来的，唐三抬手的同时突然惊觉小五的手也已经抬了起来。当他的手还没有碰到小五的长发时，小五突然向上一仰头，蝎子便已经越过了唐三的手掌，而他自己的手却贴了上去。小五的手柔软而光滑，软软的，碰上去像是碰到了一团棉花。但唐三现在可没心情去感受这种美妙，因为他骇然发现小五的手臂竟然奇异地扭曲了一下，不但缠绕上了自己的手掌，而且瞬间延伸缠绕向自己的手臂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另一只手也抬了起来，同样缠向自己的另一只手，而那扬起的蝎子便从空中而落，像是小五的第三只手一样缠向唐三的脖子。小五的手臂看上去粉嫩，但却极为坚韧，以唐三的力量被他缠绕而上却无法挣脱，脚下用力想要向后飞跃，可小五的身体却像是四两棉花一般跟着他一起离地飞跃。鬼影迷踪再精妙，在这种时候也已经失去了作用。为了躲开小五的蝎子变，唐三骤然仰头，腰向后倒去，利用一式铁板桥来闪躲，同时他终于忍不住使用玄天功，功运双臂，但又害怕伤了小五，只用了五成功力。可谁知道，就在唐三运力的同时，小五的双手却突然松开了，紧接着唐三就觉得一股大力从腰间传来，顿时再也无法控制平衡，直接向后倒去，扑通一声，唐三仰面摔倒在地，一双小手借助摔倒时产生的力量正好按在唐三两个前肩的关节处，令他双臂一阵酸麻，无法用力。而此时小五的身体却完全跨坐在他的腰间，正得意洋洋地看着他。唐三的小腹就这样完完全全地感受着小五的屁股。如果说第一次被小五摔倒的时候唐三并没有太多的感觉，这次就郁闷了。从力量上来看，小五似乎比自己要弱了不少，但他这种战斗的方法却太诡异了。 怎么样，服不服？ 不服，再来。 你还要啊？可我不给你机会。 有本事钱挣脱了再说。 肩膀关节被控制住还怎么挣脱？玄天宫的运行路线都被阻截了。 你们在干什么啊？还不快起来，这大庭广众的，你们居然…… 正在此时，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传了过来，小五和唐三同时扭头看去，只见一名女老师正怒气冲冲地朝他们走来。确实，此时唐三和小五的姿势实在有些不雅观。唐三平躺在地上，双臂朝两边张开，小五跨坐在他腰间，双手按在他的肩膀上，低头看他。尽管他们两个只是孩子，但这动作实在有些……小五小脸一红，赶忙从唐三身上跳了起来，唐三也趁势翻身爬起。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？ 老师，我们…… 老师，我们是在切磋。 切磋？躺在地上切磋成什么样子？你们家大人是怎么教育你们的？看样子你们应该是今年的一年级生吧，小小年纪就学着人家打情骂俏，长大了还得了？ 老师，我们真的是在切磋魂技。 你们才刚入学院，能有什么魂技？别谎话也不找个合理的。走，跟我到教务处去。 不去。老师，我们真的是在切磋魂技，要不我们切磋给你看。 我来吧。老师，您不信，我也和您切磋一下好了。 没等那女老师反应过来，小五已经弹身而起，双手直接朝着女老师的脖子上抱去。不愧是兔子武魂，他这一跳还跳得真高，足足离地一米有余。小五跳得这么高，也令那女老师吃了一惊，下意识的双手抬起向小五的手臂挡去。唐三心中暗笑，这位老师恐怕要吃亏了。小五的全部实力如何，唐三也不知道，但他对自己的实力却很清楚。尽管他的玄天功没能进阶，但凭借着本身的力气，再加上第一重巅峰的玄天功，在不考虑这个世界武魂附加能力的情况下，就算功力比他更高一点的对手，也绝对不是他唐门武技的对手。而小五可是刚刚击败了他的人。小五的魂技是那么奇特诡异，不论谁第一次面对，恐怕都要吃亏。果然，女老师的双手几乎第一时间就被小五的手臂缠上了，紧接着小五的蝎子辫也甩了出去，正好缠上了女老师的脖子。这里毕竟是初级魂师学院，老师普遍的实力也只是大魂师左右的水准，大都在25级左右。一般来说，不超过30级的魂师几乎是不可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魂技，这些老师在战斗技巧上远远无法和唐三相比。而眼前这位女老师面对两个一年级的学员，自然不可能有动用武魂的想法。这女老师本身又是位气魂师，以辅助为主，所以在一个照面之下已经吃了大亏。小五的蝎子辫准确地缠住了女老师的脖子，双臂绞住她的双手，跃起的双腿同时探出，正好蹬在女老师的小腹处。当这些动作几乎在同一时间完成的时候，她的上身猛然后仰，蝎子辫与双手用力后拉，隐约间能够看到淡淡的白光在小五的身上出现。老师在惊呼中失去了平衡，小五的双手适时松开，做出了一个后手翻的动作，双腿一蹬一送，女老师的身体顿时飞了出去。小五对老师的动作可不像对唐三那么温柔，这一下足足将老师的身体蹬出了3米多远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哪怕是这位女老师有魂力护体，一时之间也是摔得七荤八素，连东南西北都找不到了。小五走到那女老师身边，大眼睛眨了眨，一脸无辜的表情。 老师，您没事吧？ 女老师暗运魂力，好不容易才爬了起来。看着小五的样子，眼神中流露着惊疑不定的神色。魂技，没错，就是魂技。否则就算自己不是战魂师，以他这么小的年纪，怎么可能把自己摔出去？而且小五缠住自己时，双手突然变得极为柔韧，那绝对是武魂附加的效果。这个女孩究竟是什么人？女老师或许可以不在意小五，她也相信自己在使用武魂的情况下能够制服这个孩子，但她不得不考虑到小五的来历。 一般来说，大陆上强大的魂师，武魂都是家族传承的。这么小就拥有魂技，可见他的武魂有多厉害了。女老师心中不禁忐忑起来，自己不过是一个大魂师而已，而这个孩子背后或许就是一个魂师宗门的力量，那可不是他这个平民出身的魂师能够惹得起的。 你们以后切磋不要在操场上，要有老师在旁保护，知道了没有？ 女老师简单交代了几句，灰头土脸地走了，心中决定明天一定要先查查这个女孩的来历。看着女老师逐渐远离的身影，唐三低声向小五问道， 刚才你那招叫什么？似乎挺厉害的。 我已经手下留情了，要不后果会很严重哦。那叫兔登鹰，可是我最得意的技巧。 你问得这么清楚干什么？想以后做好对策吗？ 你这明显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 你敢说我是小人？那我们继续切磋吧。 哼，这小丫头欺负起我来还上瘾了，真当我怕你啊？那就来吧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